7 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about a request to repair part of the flats。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对话呢，是维修公寓某一部分的这个电话的请求。那我们听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生词。好，首先呢是一个词叫 cooker 啊，这个 cooker C-O-O-K-E-R， 大家会猜成是人呢还是东西 cooker。 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就是厨师咯，其实错了啊。 cooker 呢，它是灶具灶台的意思。 嗯，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cook 是什么？是厨师。 对， cooker 那个有一二结尾的， 是那个灶具和锅具。 嗯 啊，所以呢你要说 electric rice cooker， 那就是电的米饭的电饭煲。 其实很多同学为什么会混淆啊，就是因为很多单词以一二这两个字母结尾的都是说一种人。 没错。 什么 teacher， 没错， 对吧？ 啊， 还有比如说 employer 啊 worker 都是这样的词。 所以呢你看到 cooker， 你就会想到做饭的人。 哎，但其实呢，它是那个锅。 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 嗯、 cooker 是那个锅啊。 没错。 啊， 是那个锅。第二一个词呢， 或者说 是 那个， 就 是、或者是炊具。 对。 嗯。 好，下面一个词呢是 presume。presume 一看 P R E 开头，那一定是事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呢，他说我就默认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他说 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 那我默认为您的意思就是替换咯啊。 replace 就不是说我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它修好，而是我彻底换新。好， presume 是指预先认为的意思。接下来一个词是 greasy， G-R-E-A-S-Y、啊、greasy 就是形容词油腻的，想起来油腻大叔，最近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 buzzword 啊，油腻大叔，估计就是 Uncle Greasy。 好，那么 Greasy 呢就是厨房，大家可以想象啊，有油烟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油腻，叫形容词 Greasy。 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urgently 啊， urgent 这个词咱们比较熟悉，但是 urgently 不太多用，是副词，紧急的，紧迫的。好，然后再往下是 strip， S-T-R-I-P， 做动词讲， strip 就是撕下来的意思，就是非常猛的一下就给它撕下来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它撕下来，这是动词 strip。 好，那我们今天的生词呢不太多，就是这几个。下面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看一下呢要维修的都是什么项目，然后呢哪些项目是比较紧迫的，哪些是可以放在稍后处理的。好，请听录音。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Firstly, and most urgently, is in the kitchen. With all the weather damage, the glass in the door has cracked, and I'd need that fixing. 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 Oh, ye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 I'll do is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and do that immediately. Oh, thank you so much. The other things aren't so urgent, but... Now, I'll make a note of everything you want doing. Well, in the kitchen,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ing. All the kitchen walls? Just the area over the cooker. It's very greasy. Right, it does tend to get that way. Yes. Well, if you want a proper job done, what I'd need to do is strip the old paint and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before I paint it. Of course. Now, May tells me you also do work in the garden. That's right. Well, I'd like you to replace a fence. Just one? Yes, at the far end. Fine, shouldn't be a problem. And that's the lot. Fine. Yeah, as I say, I can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to look over things with you. Well,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a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人物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给听完了，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吧。 好，我们逐句分析。首先他说，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好，首先呢，您希望我做哪些维修工作呢？ Firstly and the most urgently is in the kitchen. 最紧迫的就是厨房。 With all the weather damage, the glass in the door has cracked and I'd need that fixing.所有的这个受到气候的损坏，比如说刮风下雨了，可能这个厨房呢就损坏比较严重。然后他说这个厨房的门玻璃已经裂了啊，这个词 crack 动词裂了的意思啊， crack、the glass in the door has cracked， 然后我需要呢您把它修一修。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 那我觉得您就是想把它换了吧。Oh ye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是的，越快越好。What I'll do is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and do that immediately. 那么我就明天一早过去，马上帮您换掉。Thank you so much.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The other things aren't so urgent, but, 那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不是那么的紧迫，但是呢 Now I will make a note of everything you want doing. 那我现在希望把所有你希望我做的工作都给它记录下来。Well, in the kitchen,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ing. 那我希望厨房您给我粉刷一下。All the kitchen walls, 所有的厨房的墙壁都要粉刷吗？ Just the area over the cooker, 只是厨灶附近的墙需要刷。It's very greasy, 那儿太油了。Right, it does tend to get that way. Yes, 说那确实是在那块的墙呢总是那样，就是容易油腻腻的啊。他说是的。好，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工作要做，粉刷墙壁了啊。换完玻璃呢就是刷墙，尤其就刷这个灶台附近的墙。 Well, if you want a proper job done, what I'd need to do is strip the old paint and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before I paint it. 说如果您要想效果好一点，这个活啊，厨房的这个维修的活要想做的非常正规一点的话呢，那我就需要把旧的涂料整个撕扯清除掉， strip the old painting， 然后呢再抹上灰浆，要晾一个星期左右。这就是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然后再去 paint， 再去刷。 Of course, now May tells me you also do work in the garden. That's right.他说那肯定哦，你要按照这个流程来。那么我这个朋友 May 也跟我说了，你也接这个花园的活。是的。 Well, I'd like you to replace a fence. 我希望您能够给我换一个篱笆。 Just one? 就换一个吗？ Yes, at the far end, 就是在最末尾的那一个篱笆。 Fine, 可以的。 Shouldn't be a problem. 这个没有问题。 And that's the lot.就是这些活儿。Fine, yeah, as I say, I can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to look over things with you. 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明天早晨我可以过来现场勘察一番。That's great. Thank you. 那太好了。非常感谢。So I w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at, 那好，那我们就商定好，明天我就等着您了。在几点呢？好，这个就是整个录音的分句讲解。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放第二遍的录音，请大家听一下。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Firstly, and most urgently, is in the kitchen. With all the weather damage, the glass in the door has cracked, and I'd need that fixing. 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 Oh, yes.And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 I'll do is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and do that immediately. Oh, thank you so much. The other things aren't so urgent, but... Now, I'll make a note of everything you want doing. Well, in the kitchen,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ing. All the kitchen walls? Just the area over the cooker. It's very greasy. Right, it does tend to get that way. Yes. Well, if you want a proper job done, what I'd need to do is strip the old paint and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before I paint it. Of course. Now, May tells me you also do work in the garden. That's right. Well, I'd like you to replace a fence. Just one? Yes, at the far end. Fine, shouldn't be a problem. And that's the lot. Fine. Yeah, as I say, I can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to look over things with you. Oh,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a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素材又放了一遍。那么这遍听了以后呢，大家应该能够非常好的了解其中的大意了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基于今天听你材料中出现过的一些好词好句，再做一些复习。 好，首先呢，咱们先看这个词 presume 啊，就是我默认您就有什么什么要求。通常呢，在课文这个上下文里边呢，它是用于澄清，把一个事明说，明白吧？所以当这个客户提出来你要给我修这个 cracked glass door 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彻底换了吧啊，而不是说我在这个旧的有裂缝的玻璃上面给您贴点胶给粘上啊，所以他说 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那 presume 这个词呢，通常呢它会用的书面语多一些。那我现在呢给大家几个场景，请大家用 presume 来造句。你明天早晨能八点到吗？然后一个人问他啊，说你八点能不能到？他说，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七点五十到吧。那这时候你可以说 I presume you mean 10 minutes to 8. That's the time I should arrive.明白了吧 ？Presume 就可以这样用。好，那再接下来啊，上一句人家说了 ，Please bring enough cash， 请带足够的现金。然后呢，下一句呢，他说，我觉得您的意思是带1000块钱以上吧？那就是用 presume 怎么说呀 ？I presume you mean you should bring over 1,000 yuan。明白吧？这个就是 presume 的意思，它有一种澄清的感觉。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里面的 to 是一个介词，比如说期待着明天跟你见面，正确的用法是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而不是 to see 啊。这个 to 不是动词不定式的标志，而是介词。那你要是写一个 email，你说速赴为盼，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I look forward to， 然后呢， receiving your soonest response。 receiving 你就要加 ing 变成动名词啊，我期待与您见面。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好，当然这个 to 也可以变为用名词接名词，比如说我期待你和你见面，你也可以说 I look forward to the appointment 也行啊，我期待着与您约见的这次约会。那再来，我很期待这次的音乐会啊，也可以用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cert。 接下来一个词我觉得需要练的就是 before 这个词啊，英文喜欢说我做一件事两件事儿，然后呢然后再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他会说 before 再做那件事儿。比如说课文里边他就说了哈， What I need to do is to strip the old paint and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before I paint it. 中文就喜欢说 and then I will paint it, 就是 I'll paint it after a week.英文是 before I'll paint it、啊、所以这个词呢在使用的时候它有这个特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请先听三遍录音，不要看这个听力原文然后第四遍的时候你再看听力原文听录音。那这时候就是 Pleas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without your scripts before you listen to itWhile reading the scripts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fourth time. 好，所以英文就会用 before, 然后加上那第四次。好，再来一个啊。您得先付钱才能把商品拿出商场。英文就是 please make the payment before you take the items out of the shop. 好了，这是这个 before 这个词，提醒大家要去注意。再来呢，这里面有一个用法，就是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ing。 通常呢，好多同学就会理解应该是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ne, 是吧？因为这个粉刷的工作并不是说话的人自己亲自去做，而是让维修的人员去做，所以呢它这个英文应该是 have something done。 大家的理解没错啊，但是在这个口语的时候呢，它也会有这种 doing 的形式，表被动。课文中出现了两次啊，其中有一次呢是 I'd need that fixing。 他说这个门上面的玻璃已经坏掉了，已经裂开了，所以呢我需要把这个玻璃修好。 I'd need that fixing, 他没有说 I'd need that fixed 啊，但是其实用被动的 fixed 也是对的。好，这里边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语言的现象。接下来的这个词要练的就是 crack, C-R-A-C-K, crack, 它你一听这就有点象声词，就是裂开的咔咔咔的声音 crack, 啊，就是指裂开的意思。比如说玻璃可以 crack, 啊，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不及物的动词啊，你说 the glass has cracked,那你也可以形容就出现裂缝出现裂纹，这种都可以叫 crack, 它不见得是碎碎的一地的玻璃渣那么碎，它只要裂开了就可以是 crack, 比如说这个大地由于干旱露出了裂缝，英文就是 The earth cracked due to severe drought。 这个 drought 就是大 干旱， 干旱的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名词，dry 是形容词，那么 drought 就是干旱的名词。 关键是这个大地裂缝是 crack, 这里可以做动词了啊。 对 ，cracked、 那还有呢，就地震的时候，有些的马路的路面会裂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缝，也可以说 the road cracked 啊，只要是裂缝的这种裂开的方法，都可以用 crack 作为动词。好。这是它，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urgent, urgent, U-R-G-E-N-T, 它的名词是什么呢？名词，急迫的，叫 urgency, 把 T 去掉换为 C-Y, 这是 urgency。 那么 urgent 我们最常见，课文中用的是还有一个副词 most urgently, 怎样怎样firstly, most urgently, 这个副词呢用的咱们用的不多，但是其实英文还是用的很多的。下面请大家造一个句子。最紧急的是我现在需要给手机充电。英文怎么说呢？most urgently, I need to charge my cell phone. Most urgently, I need to charge my cell phone. 好，这是这个 urgently 的使用。那么最后一个词我觉得也值得说一说的，就是 come round, come 加上 round, R-O-U-N-D, 就是口语中表示去到一个地方。课文里面呢他用 I'll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明天我会去你那里。 come round。 这个 round 呢，它做一个副词，这个搭配呢，往往是咱们如果不去听录音或者看小说，就不太会用得出来 come round。 咱们可能就是说 I will come tomorrow 或者 I will go tomorrow、 嗯、 英文就是 come round、这种搭配需要大家去有意识的留意一下。至于你自己能不能用出来呢，那得经过好多次的重复才行啊。好，这个词汇呢我们就先练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再给大家把录音放一遍。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Firstly, and most urgently, is in the kitchen. With all the weather damage, the glass in the door has cracked, and I'd need that fixing. I presume you mean replacing? Oh, yes,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 I'll do is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and do that immediately. Oh, thank you so much. The other things aren't so urgent, but... Now, I'll make a note of everything you want doing. Well, in the kitchen, I'd like some painting doing. All the kitchen walls? Just the area over the cooker. It's very greasy. Right, it does tend to get that way. Yes. Well, if you want a proper job done, what I'd need to do is strip the old paint and plaster it about a week before I paint it. Of course. Now, May tells me you also do work in the garden. That's right. Well, I'd like you to replace a fence. Just one? Yes, at the far end. Fine, shouldn't be a problem. And that's the lot. Fine. Yeah, as I say, I can come round tomorrow morning to look over things with you. Well,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at... 好的，我们又把今天的录音放了一遍。那到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出几个题考考大家吧。看看您是否能够掌握今天的内容。 哎，刚才我们没说到的，看谁还记得啊。第一个就是把那个旧的墙皮撕扯下来，那个动词是什么来的？好，是 strip, S-T-R-I-P。那么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又是什么呢？ stripped。是双写 P 加 ED strip, stripped, stripped、啊、那么这个及物动词、啊、strip the old paint 下面一个词紧接着是什么东西要晾一个星期，那个词是什么？ P 开头的，不错，有的同学还记得呢，是 plaster、啊、plaster plaster。 好，它就是刷一层漆然后晾着，这个工序就是 plaster 是粉刷的意思哈，粉刷灰浆 plaster 就是刷一层白灰然后晾。哎， as far as you know, when you decorate a house for internal decoration, usually how many times should the wall be plastered before you apply the final paint? Do you have any idea? 就是说我们在刷漆的时候哈，从你的生活经验来看，通常这个要刷多少层灰才最后把，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漆弄成浅绿色，最后浅绿色才放上呢，有概念吗？在装修的时候。好， usually six times is required. So you plaster it once and then dry it for a week. Another time, dry it for another week. Maybe not a week, it depends on which area you are in. If it is a dry area or a season when it's very dry, then probably 2 or 3 days would be enough. Otherwise, you need to wait up to more than 1 week even. So you plaster the wall for 6 times before you finally apply the paint. 先要刷六遍灰，然后最后才刷漆。好，这个是 plaster 这个词，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并且在你日常生活中取用。 So I'm going to ask you one more question. What would be the tasks for the maintenance guy? 这个维修人员到底需要做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第一项， the first one, urgently, is to replace the glass in the kitchen door. 就是要修一下厨房门，整个换掉。 Number two is to...repaint the wall near the cooker, 就是要把这个灶台附近的墙重新粉刷一遍。Which requires, if the job need to be properly done, requires stripping of the old paint and the plastering several times before the new paint. 这个有这两个动词。好，再往下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什么任务呢？To replace a fence at the far end of the garden.